说呢，他有一个私权纠纷，要求法院加以审理判决。那你把你想要解决的私权纠纷呢，向法院呢来做一个说明，请法院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判，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叫做起诉了。那这个定义看完之后呢，第二个起诉的性质，这个很好懂，它是一个诉讼行为，所以当事人必须要有诉讼能力，该行为才会有效。那第三点，起诉的程序，那这个标题只是很简单的跟你提一下，所谓的诉讼行为要事性的基本要求。所以呢，诉讼行为跟民法上私权行为、法律行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司法的法律行为呢，基本上是以不要事为原则；但是诉讼法上的诉讼行为呢，反过来我们是采要事性为原则，所以几乎各种诉讼行为都要求你书状一定的方式为之，起诉要写起诉状，上诉要写上诉状等等呢，这都是所谓诉讼行为要事性的概念。这是第三个标题，非常简单的一个理论基础呢，同学稍微看一下就好了。那重头戏重点是在第四个标题呢，各位书上第四页起诉状的应记载事项244条的规定，这个条文是第一章呢最重要的一个呢考点所在。那法条本身跟各位介绍的就是一个呢诉讼法上的专有名词，叫做诉之三要素。244条这个法条呢，它所规范的内容叫做起诉状的应记载事项。讲白点啦，你要写状子告人家，你那个起诉状里面要写些什么东西，这个叫诉状的应记载事项。那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里面，起诉状有三个绝对应记载事项，称为绝对应记载事项，就是你一个都不能漏啦，你少记了一个呢，法律的效果就叫做249条第一项的第六款。所以借这机会复习一下，书状程式、书状格式必须要符合法定的要求呢，这个性质上我们定性成为程序合法要件。所以你的起诉状或者其他书状呢，不合法定程式的话，法律效果是定期先命你补正，不补正的话，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连接回来244条这个法条，就是在教你说啊，你要告人家写起诉状，有哪些叫绝对应记载事项？只有三个，这个学理上称为诉之三要素。哪三个东西叫绝对应记载的呢？第一款叫当事人，诉讼主体嘛，你好歹记载清楚谁是原告，谁是被告，这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个要求你记载的诉讼标的及原因事实。第三个叫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就是俗称的诉之声明了。所以当事人、诉讼标的、诉之声明呢，这个我们学理上合称为诉之三要素，构成起诉状绝对必要的应记载事项。好了，定义看完之后呢，请你回到书上的第四点，好，第四页底下呢，就是详细跟你介绍为什么立法者这么龟毛，强迫要求你呢，诉之三要素都要记载，别的东西不记载没关系，就这三个事项一定要记载呢。来，首先你看一下第四页的第一点，必要应记载事项的第一个，当事人。那书本没有多做说明，因为这是后面下册才会提到的，那你借机把重点结论先补充在书本旁边，要你记录当事人、诉讼主体，目的就是要连接401条下册才会提到的既判例的主观范围。讲白点啦，你要写清楚谁是原告被告，我们将来才有办法确定说这一份的确定判决呢，既判例给予哪些人，哪些人需要受到你这份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所以要求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特定审判主体，特定当事人的目的就是决定所谓呢既判例的主观范围，也就是邱老师经常讲的，在决定说呢程序主体呢有没有在程序的审理过程中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那么这是呢立法者要求你写呢当事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详细内容下册讲到401条既判例主观范围会再说明。那你今天初学的阶段，只要简单了解一下哦，为什么立法者要求你当事人的一个原因。好，再来第二个重点呢，要你写诉讼标的跟原因事实。来啊，什么叫诉讼标的呢？这个名词请同学先了解一下， 诉讼标的的定义就是你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一个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基本概念，不希望同学搞不清楚哦。再讲一遍，诉讼标的的定义就是你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个实体法司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啦。譬如说你出车祸被人家撞，你告人家184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那诉讼标的就是184条侵权行为这个法律关系。同样的，人家借钱不还你，你告人家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诉讼标的就是那个借款返还请求权。反正那个特定的司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呢，就是所谓诉讼标的的概念。好，那于是呢，考试的重点来了，立法者为什么叫你写诉讼标的呢？各位把阿拉伯数字第二点打个星号，这个反而选择题爱考你哦，你把它当做一个尝试。写诉讼标的的好处用处很多，诉讼法上归纳出五个用处。第一个，定诉讼的管辖，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就教过的，哪一个条文呢？第十条第一项嘛，不动产物权涉讼才是专属管辖。那我怎么决定你这个案子是不是不动产物权涉讼呢？判断标准就是以你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你的诉讼标的写的是767说物返还请求权，哎，就是物权法律关系物权涉讼。啊，你的诉讼标的写的是179不当得利请求权，那这个案子就是债权的诉讼关系，以债权为诉讼标的，就不是所谓专属管辖事件。所以呢，要你写清楚诉讼标的，第一个功能用处就是我才有办法判断这一个案件算不算专属管辖事件。这第一个功能是各位所学过的。二到五呢，你今天暂时不用管它，因为这都是后面章节陆陆续续会提到。不讲不是说它不重要，也刚好反过来哦，它很重要，只不过散见在后面各个章节，不急，你后面都会念到。像第二个功能，定适用的诉讼程序，同学自己抄一下427条的规定，下册的简易诉讼程序427明文规定，某些特定诉讼标的的案件呢，强制适用简易程序。啊，是哪些特定诉讼标的案件？自己麻烦翻一下427条列举主义的规定。第三个功能，定征收裁判费的标准，一样啦，你自己条文注记一下77条之11啦。这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呢，收费的方法不太一样，那细节你自己参考呢，民事诉讼法里面关于费用收取的规定。第四个功能呢，后面会讲到253条，决定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第五个功能，定计判例的客观范围，下册提到的400条。所以你今天先简单了解哦，原来要你写诉讼标的，最主要就是有这五个功能所在。好，功能看完之后呢，紧接着阿拉伯数字的第三点呢，89年民事诉讼法修正的重点，诉讼标的这个理论呢，应该说诉讼标的这个名词呢，在国家考试上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阿拉伯数字第三点提到的89年的修法重点，第四个呢，第二个考点呢，就是各位第五页所看到的阿拉伯数字的第四点呢，新旧诉讼标的理论。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两个争点呢跟同学介绍一下。来看到第一个考点，89年民诉讼法修正的时候呢，在244条第一项第二款呢，诉讼标的后面加上原因事实四个字，那这是邱连功老师跟骆永嘉老师有够爱考你的，考出来呢麻烦你记得把关键字核心的法学概念点一下，就是要同学说明89年为什么要改这个法律，为什么在诉讼标的下面要加上原因事实四个字呢？重点就是呢，你当作听故事一下，把理论的背景呢了解一下。旧法时代的244条，只有要求你要写诉讼标的，没有要求你要写原因事实，所以在旧法的一个概念之下呢，就衍生出两个问题，无解的难题，所以只好透过新法的修正呢来解决。哎，哪两个无解的难题啊？第一个难题就是在旧法的时代之下，经常会产生所谓无法特定审判对象。这是旧法时代第一个缺失。第二个缺失就是呢， 没有办法促进所谓审理集中化。这是旧法时代呢最主要的两个缺失。哎，怎么讲啊？各位详细的文字说明就对照我们书本的第四页。第四页呢，89年修法的两个重点，那个粗体字的标题刚好就是我们黑板上提到的。来，先看第一个缺点，什么叫没有办法达到呢？特定审判对象的目的呢？这请你用力的理解记一下。这种案件专门发生在金钱或替代物为标的的给付诉讼。来，以金钱或替代物呢为诉讼标的的一个给付诉讼呢，它经常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同一个内容的请求权，同一个内容的诉讼标的有可能会反复不断的发生。来，什么意思啊？各位看黑板上这个例子就知道了。这种抽象法学概念你用实际案例很好懂。比如说啊，旧法时代你要叫人家还钱，甲告乙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请问同学，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借款返还请求权嘛。就是甲对乙呢，民法上实体法上的借贷返还的请求权。好，可是问题在哪里？借贷返还请求权后，同一个内容的权利理论上可能无限次发生。哎，什么叫同一个内容的权利理论上会无限次发生呢？我可能1月1号跟你借100万，2月1号又单独再跟你借100万，3月1号再借一次，一年下来我固定每个月的1号跟你借100万，所以一整年下来我总共借了12次的100万。每一次借款都是一个独立的借贷契约，独立的借款返还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只在起诉状上面表明说返还借款请求权，依照这个权利叫你返还100万的话，无从特定审判对象，法院搞不清楚你今天告的这一笔100万是1月1号借的那一笔，还是2月1号借的那一笔，我搞不清楚嘛。所以呢，书上就提到，如果你是以金钱，像100万，或者替代物呢为给付内容的给付之诉的话，它在学理上的特色就是同样内容的请求权，同样内容的法律关系会无限次数的发生。所以呢，只要求你写诉讼标的，不写清楚原因事实的话，无从特定审判对象。所以89年呢，在立法者大笔一挥之下呢，你现在诉讼标的后面都要写原因事实，理由就是特定审判对象。像第一个案例，你的起诉状就要写清楚，我要的这一笔呢是1月1号借贷的这一笔。写清楚，大家就好办事了吧？那大家就晓得说，你今天打的这个官司是专门针对1月1号借贷的那一笔呢所提的诉讼。这就是呢学理上第一个重点，在这个所谓金钱或替代物的给付诉讼，要求你写原因事实，目的就是特定审判对象的功能。这观念同学在考卷上一定要特别的写出来，一旦你看到题目是这种金钱或替代物给付之诉的时候，尤其要特别担心。好，再来第二个功能，邱老师他们话锋一转了，哎，有些诉讼呢跟金钱替代物无关，譬如说什么诉讼呢？有些诉讼呢跟金钱替代物的给付无关，那这种诉讼譬如说黑板上第一个767返还 A 物，这叫特定物的一个给付诉讼啦，以特定物呢为对象的一个给付请求，767要求返还 A 物。哎，这一种诉讼呢基本上呢，你如果不写原因事实的话，法院不会混淆审判对象，因为呢从头到尾全世界就只有这个 A 物，这个古董花瓶，所以你只要写返还 A 物的话，大家都晓得你是本于 A 物的所有权所为的主张，没有人会混淆这个对象啊。同样的， 如果是确认婚姻关系无效，这个也不会有所谓无法特定审判对象问题，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就这一段婚姻而已吼。你呢，只要写清楚说是甲跟乙的婚姻无效，那甲乙间就这一段婚姻而已，法院也不会搞不清楚混淆说你们之间到底是哪一段婚姻，不会啦。所以这两种的诉讼叫非金钱非替代物的给付之诉。非金钱非替代物的给付之诉呢，理论上来讲，就算不写原因事实的话，也不至于产生无法特定审判对象的缺点。那既然如此，立法者为什么还要求你要写原因事实呢？因为有第二个理由，就是各位书上出题字请你特别用荧光笔画起来的促进审理集中化的功能。邱立功老师最爱考你这个类型，文章写了三篇，强调重点就是呢，搭配89年呢民事诉讼法的修正，89年民诉修正之后改采集中审理主义，为了促进诉讼速审速结，所以改采了集中审理主义。那同学很快复习一下什么叫集中审理主义啊，重要的事实争点集中在呢准备程序里面呢，协议简化争点，协议简化完之后呢，再集中到一次的延迟辩论期日，一次审理完毕，这样才能促进诉讼经济速审速结。这就是89年新法修正后所谓集中审理主义。好，于是请问同学，你要贯彻集中审理主义的话，你的前提就是要有很多的配套措施。其中一个配套措施，邱老师就说，我们之前教过那个流程表呢，你可以翻出来再看一下，这些理论都是相互搭配，考出来就是要你串联这些理论跟关键字。我们上上礼拜呢，我应该说上上上礼拜了，讲到这个审理原则的时候提到过，集中审理主义的要求呢，事实提出主义要求就是起诉后先做书状先行交换书状动作，交换完再开准备程序，最后再开延迟辩论。好，所以在书状先行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求你的书状，你的起诉状写原因事实。写原因事实理由就是呢，让本案重要的争点事证提早曝光，让法院跟双方当事人呢提早达到一个所谓事证开示的功能。你在起诉状上都清清楚楚写明说为什么的婚姻无效，哦，原来我主张的原因事实是因为重婚，你到底是哪一个事实认为婚姻无效，我们希望你起诉状就写清楚了。因为各位都知道民法上婚姻无效原因很多，你可能是重婚啊，可能是所谓的禁婚亲983，也可能是违反982没有履行这个登记的法定要件啊，无效原因这么多，你只有笼统的写说确认婚姻无效，谁晓得你是用哪一个事实呢做无效的事由主张呢？所以希望你在起诉状写清楚。所以这种呢非金钱非替代物的其他诉讼，要求你在起诉的阶段就表明原因事实，目的就是为了要呢促进审理集中化。在集中审理主义前提下，书状先行的步骤里面，就先把本案诉讼标的相关的争点原因事实写清楚，这样达到事证开示的功能呢，将来进入到准备程序的时候会更加有利于呢法院的进行所谓协议简化争点的动作。所以最主要是为了搭配所谓的集中审理主义，所以它兼具有促进审理集中化的一个目的所在。这就是呢89年新法修正后呢为什么要求你写原因事实第二个重要的修法理由。那同学稍微了解一下，那反正结论就是呢，金钱或替代物的给付之诉要求你写清楚原因事实，写清楚是1月1号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要特定审判对象。那非金钱非替代物的给付之诉呢，基本上没有所谓审判对象无法特定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求你先写原因事实，目的是为了促进审理集中化。这相关的概念呢简单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以上是第一个考点呢89年新法修正的重点，我们就看到这里。紧接着第二个万年考古题的争点呢，在第5页以下，叫各种的诉讼标的理论。 来，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呢，叫各种诉讼标的的理论。来啊，这个考点在考什么呢？在诉讼法上面，关于诉讼标的的理论呢，有很多的见解。这各位大三应该还有点印象，什么旧诉讼标的理论，看一下第五页，还有什么新诉讼标的理论的一分之说，还有二分之说，还有什么新实体法说。那这四个看完之后呢，还不过瘾哦，各位往后翻。17页以下有个专题，我们还有介绍你邱连公老师的诉讼标的相对论，所以你会拉里拉扎看到一大堆诉讼标的相关的理论。好，那你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学说概念，为什么要研究诉讼标的的理论呢？请你先厘清问题的背景之后呢，再来去看相关的学说，才会比较容易看得懂。来，之所以诉讼法上会有诉讼标的的理论呢，它只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搭配等一下晚上时间会提到的253条，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我们必须提早在现阶段跟你做介绍，不然你会搞不懂什么叫诉讼标的理论。各位，你翻一下253条在讲什么，请你先用一个简单的结论，诉讼标的理论的研讨呢，目的就是为了对应253条一事不再理的一个理论，所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一个配套制度。来看一下253这法条呢，非常好懂，叫做一事不再理原则。什么叫一事不再理啊？当事人不可以针对一个已经起诉的事件在诉讼系数中另行起诉，如果违反的话，法律效果同学注记一下，249条第一项第七款，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哎，什么叫一事不再理啊？世界各国不管英美欧陆都共通适用的制度，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司法资源浪费。而所谓一事不再理原则后，简单来说了，你前面有一个官司，甲告乙767返还 A 物了。来，如果同学你是立法者的话，2月1号甲都告乙767返还 A 物的诉讼官司进行中，你会不会允许这个某甲发神经，隔了一个月3月1号又再告一次某乙呢？767返还 A 物，任何国家立法者都不会同意，因为你是同一个事件，干嘛反复浪费司法资源？2月1号你已经告了，法院都在审理了，没有必要3月1号又让你另行起诉。所以呢，一事不再理原则强调就是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浪费司法资源起见，所以同一事件审理合法起诉后，绝对不准你再另行起诉。如果你再另行起诉的话，后诉讼的法律效果就是违反253，违反253的效果就构成了我们先前诉权理论提到过的249条第一项第七款的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这就是所谓253条一事不再理原则。你就这个案例呢，非常容易理解这个理论、这个法条呢创设的背景。那既然如此，学者话锋一转呢，这你都听得懂，那现在剩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怎么判断前后两个诉讼叫同一事件？只有同一个事件才有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啊。那我要怎么判断前后两个诉讼叫同一事件呢？那同一事件我国通说的定义就是跟244条紧密结合，诉之三要素完全相同的才叫同一个事件。所以同学看一下，为什么黑板上2月1号、3月1号这两个诉讼叫同一事件呢？因为它诉之三要素完全一样，第一个要素当事人相同，原告都是甲，被告都是乙；第二个要素诉讼标的也都一样，前后两诉的标的都是767这个请求权；再来第三个要素叫诉之声明也一样，前后两诉的声明请求的内容都是返还 A 物，所以这个小学生都知道前后两诉诉之三要素完全一样，构成同一事件，所以后诉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因此啦，整个一事不再理原则判断的标准就是前后两个诉讼诉之三要素完全一样，这个才叫同一事件。 那既然如此，回过头来看，学者在研究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诉讼标的的理论呢？因为呢，我们再研究看看前后两个诉讼什么样的情况下叫诉讼标的相同。你只有诉讼标的相同情况下，前后两诉才可能构成同一事件，才会被人家一事不再理驳回吗？如果你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不一样，诉之三要素没有完全一样的话，后诉讼一定是程序合法，不可能产生所谓一事不再理的问题。所以我们来判断一下前后两诉，看看是不是所谓的同一事件，那就会涉及到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了。因此针对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呢，我们学界就提出不同的理论来加以探讨。来，各位首先看到第一个理论，这叫实务跟学界的通说，就同一事件说。来，何谓就同一事件说呢？就同一事件说的定义就是啊，所谓诉讼标的一样，诉讼标的指的是前后两诉实体法上的名称跟条文的依据是一样的，只有实体法上的名称条文依据相同的前提下，这个才叫做同一诉讼标的。好，既然如此，请问同学，在旧诉讼标的理论之下，黑板上我如果考你，今天的甲的 A 物被乙给抢走了，甲对这个抢了他 A 物的某乙呢，如果要打民事诉讼的话，他有几个请求权可以主张呢？他至少两个以上请求权，他可以告乙767收入返还请求，也可以告乙呢179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好，如果他分别提起两个独立诉讼，2月1号告767，3月1号告179，怎么办呢？按照旧同一事件说，前后两诉叫非同一事件。为什么按照旧诉讼标的论，这个叫非同一事件呢？因为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不一样了。我们的旧诉讼标的论针对诉讼标的的定义是，你要前后的法律关系权利名称完全一样，这个才叫同一个诉讼标的。啊，你前面第一个诉讼767呢，这是呢物权的请求权，条号是767条，后面第二个诉讼的请求权叫不当得利请求权，债权的请求权条号是179。那么你再怎么样糊涂，对一下也晓得前后两个案件的诉讼标的实体法的名称不同，条文依据不一样，而名称不同，条文依据不一样，就是非同一个诉讼标的。既然非属同一个诉讼标的的话，前后两诉的诉之三要素绝对不会一样，所以前后两诉之间并非同一事件，后诉讼程序上完全合法。这就是你采旧诉讼标的理论的前提之下呢，关于第一个问题呢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学说争议的一个概念。好，同样的逻辑也是一样，来，第二个考题，我这样考你，第一个诉讼是返还借款100万，第二个诉讼叫给付票款100万的话，那依照旧诉讼标的论，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不一样，所以呢非同一事件，后诉合法。所以黑板上这两个案例，如果你依照我国现行判例学说的一个通说见解的话呢，都不会构成同一事件，因为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都不一样。好，看到这边，请问你 学者会提出什么质疑呢？留日派学者认为啊，旧诉讼标的理论虽然是我国的通说，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容易呢产生浪费司法资源，无法达成纷争解决回信。这个批评同学有够好懂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案例179跟767这两个请求权没有错，它是民法上两个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毕竟是基于同一个事实所生，同一个什么呢？抢夺的事实嘛，都是某乙把甲的业务抢过来，同一个纷争事实偶然的在民法上产生请求权竞合，这叫偶然在民法上产生的竞合现象。那这种在实体法民法领域里面偶然产生的竞合现象，你就是硬要切割准许当事人提起数次的独立诉讼，这样一来真的会造成浪费司法资源。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你要强迫他在同一个程序提起啦，都是同一个抢夺事实嘛，你干脆就说你不管有多少请求权统一合并在一个程序，由一个法官一起审理，这样才能达到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你干嘛让老百姓先告179或先告767，告输了之后呢他还再告第二次第三次，没有必要吼。同一个抢夺社会纷争事实呢所生的纠纷，尽量不要让当事人重复起诉。所以基于一个纷争解决回信的观点考量切入呢，学者就引进了呢外国的理论，叫新诉讼标的理论的一分之说。来，那什么叫新诉讼标的理论一分之说呢？这个理论同学要背的地方就是它的定义。一分之说指的就是呢，所谓诉讼标的相同与否的判断，他们提的判断标准叫只要前后两诉原告所希望达成的法律目的、法律地位相同的话，就一概从宽解为同一个诉讼标的。所以一个很抽象的法学名词来解释，来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我要判断前后两个案子诉讼标的是不是一样，根本不要管当事人主张的实体法权利名称跟条文的内容，这都不要管，跟你主张实体法的名称、实体法的条文内容没有关系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原告诉讼所希望达到的法律地位、法律目的有关系。讲白点，只要前后两个诉讼当事人达到的法律地位相同的话，我就一概从宽解为这个叫同一个诉讼标的。好啊，这个抽象的概念你带到黑板上题目操作一遍，答案就出来了。如果你采新诉讼标的论一分之说的话，请问同学，2月1号告767跟3月1号告179算不算同一个诉讼标的呢？算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是告767也好告179也好，原告的诉讼目的都是受领 A 物返还 A 物的法律地位，你所希望达到都是受领返还 A 物的法律地位。那只要你所希望达到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话，我不管你实体法告哪一个请求权，实体法的条文权利名称是什么，那都不重要，我一概全部评价为前后两诉是相同的诉讼标的。所以在新诉讼标的有一分之说的前提下，这一个案件反而变成了同一事件，因为前后两诉反而评价为当事人诉讼标的诉之声明都完全一样。所以在一分之说的前提下，前后两诉呢变成同一事件，后诉不能独立提起，否则的话法院要以程序不合法为理由裁定加以驳回。所以各位发现，在新诉讼标的论一分之说的前提下，你如果有这种民法上请求权竞合情形的话，学者都会说你最好强迫呢在前案诉讼程序，在2月1号这个诉讼程序里面，就针对你多数的实体法请求权呢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内做主张。因此在新诉讼标的论一分之说的前提下， 民法上各种请求权充其量只不过是攻防方法，并非诉讼标的。那既然充其量只不过是攻防方法一种的话，我们都尽量希望你合并在前案程序，就你多数的攻防方法一起主张就好，因为反正你也不可能独立在后案法院另行起诉了。所以你这个案子，你如果认为你有好几个请求权的话，你只好强迫你自己呢，把这好几个请求权硬塞到前案的诉讼程序里面，在前案诉讼程序当中呢，一次性的来加以提出，不准你呢作为独立的诉讼标的再提起后面的诉讼。那这就是所谓呢一分之说的一个理论所在。好，同样的，你对照右手边这个案例，同样的逻辑啦，虽然前后两诉实抵法的名称不一样，一个是票款请求权，一个是借款请求权，但是法律地位都一样。前后两诉原告希望达到地位都是受领返还100万元的法律地位，只要法律地位相同的话呢，全部从宽解为同一个诉讼标的，所以前后两诉也是同一事件，后诉禁止你独立提起。那么这就是一分之说的概念之下呢，这两个案例在解答上面所呈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风貌。好，那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学说理论的阶段出现的第三个学说叫二分之说。那同学当作听故事一下，了解为什么会有二分之说。来，二分之说的提出呢，是为了针对一分之说批评跟修正。哎，修正批评点在哪里？同学你看一下啦，一分之说请问你在学理上的优点叫做真的可以节省司法资源，纷争解决回信，因为我强迫你把多数的权利合并在前案一起主张，不准你每一个独立的请求权独立起诉。所以一分之说对于达到节省司法资源，纷争解决回信确实有帮助，但它致命的缺点在哪里呢？致命的缺点就像邱老师在文章上提出的，在我们现行台湾民事诉讼实务里面，我们不采律师强制代理主义，人民的法学素养又不足，所以老百姓怎么可能知道说呢，哎，我东西被抢了，我除了有767还有179，这个念过法律都不一定知道了。你强迫一般不懂法律的老百姓呢，要他能马上可以明白的判断他这个案子到底有多少请求权基础，这个恐怕强人所难。所以一旦如此，那你说老百姓自己打官司，他2月1号只打767，因为他搞不好根本不知道他有179这个权利，然后他767打输了，你就说你将来不能够针对179另行起诉，这不是过度剥夺他的诉讼权吗？所以在这个反动的批判点提出来之后，学者就尝试提出修正的理论。哎，什么叫修正理论啊？我们改成一个呢，稍微可以兼顾当事人权益的一个理论。所以修啊修的，二分之说就冒出来了。所以同学看一下书本，什么叫诉讼标的理论的二分之说呢？来看一下第5页的定义。二分之说定义讲，所谓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是由诉之声明跟原因事实综合判断，要诉之声明跟原因事实相同的情况下才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念完了什么意思呢？来，回到黑板上翻译成白话文，有够好懂。二分之说的定义就是，所谓诉讼标的一样，除了要法律地位相同之外，我还加上第二个要件，二分之说只是简单的修正。一分之说怎么修正呢？他认为啊，所谓的诉讼标的相同，除了前后两诉当事人所希望达到的法律地位是相同之外，还要加上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叫做那一个法律地位所生的权利呢，是同一个社会事实所衍生的权利。要同一个社会事实所衍生的权利跟法律地位的相同呢，这个才叫同一个诉讼标的。 所以如果是不同的社会纷争事实，不同的社会事实所衍生出来的多数法律地位，多数请求权基础的话，这个就不叫做同一个诉讼标的。哇，听完了有点抽象，怎么用呢？各位马上对照实例题就知道。各位啊，同样的题目，第一小题，如果你用二分之说，你考卷上解答就会变成前后两诉叫同一事件，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一样。为什么呢？来套用一下这个法学概念，二分之说的定义是讲，所谓诉讼标的一样叫法律地位相同，然后呢，同一个社会事实所衍生的多数实体法权利的竞合。这不就是第一小题刚刚好的案例，前后两个诉讼，原告所希望达到的法律地位都是返还 A 物的法律地位。再请问你，这个时候前后两诉的实体法上权利依据767跟179，这个实体法的权利依据是不是同一个社会事实所生的呢？是，同一个什么事实啊？同一个抢夺的事实，同一个乙呢抢了甲的 A 物这个事实所衍生的多数请求权竞合，所以完全符合二分之说的定义，因此被评价为同一个诉讼标的，构成同一事件，所以一事不再理，程序不合法驳回。但相反的，你看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可以凸显出二分之说跟一分之说最大不同点。第二个案例依照一分之说叫同一事件，可是按照二分之说却变成非同一事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呢？来，理由非常简单，各位请问你，前后两个诉讼，原告的法律地位是不是一样？对，都是要受理100万清偿的法律地位。第一关是过了，前后两诉的法律地位相同啊，可是第二关没有过。哎，第二关叫什么呢？这两个法律地位，这两个实体法的权利是要同一个社会事实所生的。请问同学，借款请求权跟票款请求权是不是同一个社会事实所生的？不是哦。为什么不是？你有借款请求权是本于一个借贷的事实而生的，啊，你有票款请求权是本于一个发票签发票据的事实所生的。请问你一个逻辑啦，借贷本身是否当然会产生发票票据的事实呢？当然不是啊，谁规定借钱一定要开支票的，一定要开本票的？所以借贷的事实并不当然伴随着票款请求权发票事实的产生，所以这是两个社会上各自独立的事实呢所生的请求权竞合。所以依照二分之说的理论呢，并非是所谓同一诉讼标的，所以构成的非同一事件。这里简单对照就知道，第一个案例179跟767这种请求权竞合同一个抢夺的纷争事实所生，但第二个案例一样叫请求权竞合，但票据请求权跟借款请求权的竞合呢是不同的社会纷争事实所生的请求权竞合，这两个请求权并非基于同一个纷争事实呢当然发生。所以在二分之说的见解之下，只要不是同一个社会纷争事实所生的请求权竞合，所生的实体法权利竞合呢全部都不能够评价为是同一个诉讼标的。这就是概念上来讲呢，我们用黑板上这两案例让同学了解哦，不同的诉讼标的论之下到底有没有构成同一事件，这个在判断上就会呈现了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风貌。好，那么简单把这个呢第二个考点，诉讼标的论的各种争议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问题还没有结束，你再往后翻第七页辅大法言，这请同学回家自己看，难得研究所考你问答题，他考你呢采不同的诉讼标的论呢在我国诉讼法上面到底有何意义。那这是期刊论文的整理呢，你回去有空自己看一下。诉讼标的不同的结果呢会影响到管辖权的决定，影响到有没有253条一事不再理的适用等等，这些都是呢我们前面呢看一下第二页 很抱歉，看一下第四页提到过的诉讼标的的五大功能里面呢，你诉讼标的理论的不同呢，就会影响到这五大功能的具体判断。那么这都是呢环环相扣，必定伴随的。你把文字的说明呢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来，紧接着往后翻，翻到专题的部分。来，各位看一下十七页以下。我们把旧诉讼标的理论还有一分之说二分之说介绍完之后呢，本来书上还有一个新实体法说，本来呢我们同学书本上呢刚刚在第五页里面诉讼标的理论还有第四个理论叫新实体法说，但这个理论各位打个叉不用管它，叫你在书上打叉，不是说他写错了，而是这个理论呢，你将来念研究所写报告用得到再去看，因为这个理论是去援引德国的最新学说，目前国内学者没有人采用啊。既然国内没有人采用，代表绝对不可能的成为考题里面你要写的理论，所以我们经济学的观点切入，这种目前国内没有人采纳学说呢，你就只有纯学术研究的价值，跟你的考试无关，所以完全不用去管这个理论。你要背的只有呢就诉讼标的理论一分之说二分之说，还有现在要看到的邱连公老师非常独特的理论叫诉讼标的相对论。把邱老师这个理论讲完了，整个诉讼标的的重点呢就完整的告一个段落。哎，什么叫诉讼标的的相对论啊？非常奇特的名词哦。然后你看一下我们书上用一个专题的方式呈现，在十七页以下，文字写的落落长的，看起来乱恐怖的，好像很难，但实际上反过来，相对论反而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论。书上文字会这么冗长，这是邱老师自己写文章的风格特色。邱老师的文章喜欢写的落落长的，但是重点其实只有几句话，关键字点出来就好。像什么叫做相对论呢？各位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你看一下十七页。来，重点你要看的就是呢刮胡一法理基础就好。邱老师认为啊，所谓的诉讼标的呢，这个理论要如何决定，应该要从诉讼标的的功能来切入。所以他劈头就讲，他认为诉讼标的主要的功能是为了避免突袭性的裁判，所有理论都从这个观点切入。来，什么意思呢？邱老师的理论跟传统通说不一样。他说啊，立法者叫你在状纸上写清楚诉讼标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是怕对老百姓造成突袭。什么叫避免突袭性裁判呢？翻译成白话文啊，你今天老百姓写的如果是767这个请求权，代表老百姓心里面认定本案审判对象是767这个物权请求权，结果你最后判下来说啊，你767败诉，但是179胜诉，或者呢判下来说你767败诉，将来不准再告179，不管哪一种都对当事人造成突袭。因为当事人在起诉状上面既然一开始只有表明诉讼标的是767的话，代表从头到尾他主观上所预测所预想到的审判对象就只有767这个请求权，结果法院判决的出炉之后，如果可以援用别的请求权作为原告胜败诉的基础的话，对原告来讲会造成突袭性裁判。那如果不援用别的请求权，但是767判你败诉之后却说你将来不准再对179起诉了，同样对当事人会造成突袭嘛。当事人可能不懂法律，没有预料到说啊，我先告767将来输了连179我都不能告，所以不管哪一种啦，你都会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所以思考诉讼标的理论应该要着重在避免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的裁判观点，所以他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相对论的概念。那什么叫诉讼标的的相对论呢？白话文的定义就是，本案的诉讼标的到底如何决定，完全取决于原告的意思。 讲白一点，原告有自由选择诉讼标的的理论。来听清楚了，相对论为什么说最简单？因为同学啊，相对论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邱老师不是在什么旧诉讼标的论或者什么一分之说二分之说以外独立创设出第四个理论，不是。相对论讲白点，本身是个空洞的理论。什么叫空洞的理论呢？这个理论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学理见解，它的定义只是说你本案诉讼所采的诉讼标的理论完全委由原告自己选择自己决定，原告基于程序主体的地位有资格自由选择他这个案件要适用什么样的理论，那我们就完全尊重原告的选择来定本案的诉讼标的。哎，什么意思啊？来，比如说黑板上这个案例，第一个案例，邱老师文章怎么讲呢？甲的 A 物被乙抢走了，这时候呢，甲虽然在2月1号告乙说767返还 A 物，但这时候法官先行使阐明权，阐明什么事情呢？诉讼标的相对论的前提就是法院要先尽阐明权，尽他交示的义务，教导的义务。阐明教示当事人说呢，哎，我跟你讲哦，我公开我的新证，表明我的法律见解说，说你东西被抢了，你在民法上就有三个请求权竞合。179、184、767，你有三个请求权，可以把你的 A 物要回来。那我现在就阐明你，告诉你说，你有这三个请求权，告诉你这个干什么呢？我就阐明当事人说，理论上你可以三个请求权一起告啊，你今天只告一个767，我来探寻一下你的争议。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案子你只要求法院审767这一个请求权就好，还是说你真正的意思是？你只希望要回 A 物，你要回 A 物就好了。至于法院挑哪一个请求权判，对你来讲不是很重要。你脑袋里想的就是我要拿回 A 物就好了。法院就阐明你，告诉你，请你讲清楚，说明一下你的争议。好，所以原告如果经阐明后表示，我就是只要求法院审767，那代表原告的争议是选择适用旧诉讼标的论。所以本件诉讼呢，如果原告事后3月1号再独立提起179的话，后诉就合法，因为你已经选择了旧诉讼标的论，那我们同一事件的判断就依照旧诉讼标的理论的基础。相反的，阐明完之后，如果原告说没关系啦，我的真正目的是我只希望要回 A 物，法院挑哪一个请求权判不重要，我只要把 A 物拿回来就好，那原告的争议就是他选择的是一个抽象的法律上的受理地位，因为他讲得很清楚，我只要把 A 物拿回来就好了，是哪一个请求权拿回来的一点都不重要。既然如此的话，你的争议就是选择适用新诉讼标的论，那这时候同一事件判断的标准呢，就依照新诉讼标的论的一分之说，你如果后面还独立提起179的话，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这就是所谓诉讼标的的相对论，把诉讼标的的取舍呢，完全委由原告自己来决定，那我们就尊重你的程序主体权，尊重你自由选择的诉讼标的论来作为本案认定的基础。所以邱连功老师在文章上特别提到，诉讼标的相对论前提一定是法院要尽充分的阐明义务，先教你跟你讲清楚了，才能让你自由选择，否则就像论语讲的啦，这个叫不教而杀吼，我一定要先教导你，阐明你清楚之后，你才有办法做最正确的判断选择。那一旦你判断出来之后，我们法院就尊重你所选择的诉讼标的理论呢，来审理处理你这个相关的民事诉讼。那么这就是第四个理论呢，所谓诉讼标的的相对论。那各位重点呢，听懂就好，剩下一些很细部的文字说明，这你自己看。像我们书上17页以下，刮胡三呢，邱老师呢对旧诉讼标的理论跟新诉讼标的理论都有批评了，那这个骂人的话我们就省下来后，反正学者呢，法学家写文章的习惯就是先骂完别人之后再提出自己的理论， 这是很公式化的一个所谓期刊论文的写法，所以那个批评别人理论的部分呢，反正呢你有兴趣再看一下，重点是批评完后自己提出来的那一套理论内容呢，才是同学在写考卷研读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把呢相对论的概念刚刚口述完之后，剩下比较琐碎的一些呢文字的说明跟其他理论的批判呢，这同学有兴趣的话呢，麻烦你再自己稍微参考一下我们书上文字的一个介绍。好，整个数字三要素里面第二个要素，关于呢诉讼标的的概念，我们就全部把这个重点呢跟同学介绍到这里了。再次强调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所谓的八九年新法修法为什么加上原因事实四个字，第二个重点就是呢各种诉讼标的的一个理论。好，这个诉讼标的呢相关的概念看完之后呢，来同学呢往后看，看一下这个第八页87年司法官这个考题，那就用这个题目跟刚刚诉讼标的相关的理论呢来跟同学呢做一个总复习啦，你就晓得了投影在实际的案例里面考题会长什么样子。来，87年司法官两个小题，第一小题问答你自己看，考你呢刚刚我们所说的立法理由，民诉244条第一项为什么要规定你记载诉之三要素，理由何在啊，这个刚刚都讲过了，你把书本的文字呢抄一遍，要求你记载当事人是为了确定审判主体决定记判例的主观范围，401条的问题，要求你写诉讼标的5个功能，你自己把第四页的5大功能抄一遍，要求你写诉之声明的功能，等一下会讲到写诉之声明的功能是要决定本案你是胜诉还是败诉，有无上诉力的，这等一下会提到。所以第一小题问答题很简单，把重点稍微回答一下。那接着看第二小题，下列两个诉讼诉状的必要记载事项为何，会不会因为采旧的诉讼标的理论或新的诉讼标的理论而有差别呢？哎，这就是考你新旧诉讼标的理论的一个差别了。来看一下第一小题，原告 S 主张被告 Y 在86年5月号偷了他的假物，现在无权再有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 Y 返还假物。哎，各位，第一题的重点在哪里呢？第一题的重点是啊，你是要求人家呢把假物呢还给你，那会不会因为采诉讼标的理论而有差异？当然会嘛，这不就是黑板上第一小题吗？把假物改成 A 物就好，因为人家抢了你的 A 物，偷了你的 A 物呢，你对他就是民法上的请求权竞合，你要把这东西要回来，你除了767之外还有179、184这些请求权，反正你至少在民法上3个独立的请求权，所以如果你采旧诉讼标的理论的话，你可以独立提起3个诉讼，但如果你采新诉讼标的理论，不管是一分之说还是二分之说，你都只能提一个诉讼，禁止你再另行起诉。所以第一小题当然会因为你所采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呢，而影响到你具体个案的判断。好，那第二小题就不一样了，原告 S 主张被告 Y 在3月号跟他借了100万还没有还，所以要求被告 Y 返还借款。第二题同学考点在哪里呢？完全跟新旧诉讼标的论无关，为什么呢？因为第二题你要人家还你100万借款，你在民法上在实体法上只有单一的请求权，就是那一笔借款请求权，你不可能再发生还有其他的请求权基础了。所以呢，如果是在民法实体法上不存在复数的权利可资主张的话，那根本上来讲用哪一个诉讼标的论都没差，你用旧诉讼标的论也一样，反正你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借款返还请求，你如果3月1号再拿一个借款返还请求，后诉一样程序不合法驳回。同样的，如果你采新诉讼标的论也一样，你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请求权，一个100万的受理地位，所以你从头到尾也只能提起一次诉讼，逻辑上不可能再让你告第二次了。所以第二小题这种呢，在民法上只有单一请求权、单一权利的情形呢，倒是呢，不论你采什么样的诉讼标的论，完全都没差，完全都没有影响。所以第二小题不会因为你采的 诉讼标题论的不同呢而有任何的一个差异。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在这个一二两个小题呢，当年87年司法官考的时候，你用旧法回答，只要回答到我们刚刚口述内容就好。但如果你要旧题新解，依照89年新法修正后的法条来回答的话，你要补写哪一段呢？要补写原因事实哦。因为这个题目旧题新解的话，答案还是一样，但是你要多写一段话，叫做89年我已经规定诉讼标的后面要写原因事实了。所以你第一小题呢，这个呢窃取假物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假物，这个返还假物的请求权的原因事实要写清楚，你到底是179、184、767这些请求权的基础原因事实呢，你要表明目的是为了促进审理集中化。答题关键字点一下。第二小题刚好考的是金钱替代物的给付，在新法的要求下也要写原因事实，但是目的叫做特定审判对象。所以旧题新解的话，你用89年修正后的条文来写呢，都要多写这一段学理的补充，你的起诉状上面要多写原因事实，然后把原因事实的目的功能稍微的交代一下。这是我们借由87年司法官刚好呢把诉讼标的的两大考点呢全部都涵盖，把新旧诉讼标的论还有89年修法后要求你写原因事实的理由呢，用这个考题呢一起加以函涉相关的所有考点。好，那诉讼标的这个要素的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里了。紧接着呢，请往后翻第三个要素诉之声明。244条第一项第三款呢，起诉状还要求你写所谓的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就是俗称的诉之声明。好，看一下什么叫诉之声明呢？在各位书上第十页，它的定义叫原告请求法院判决的具体内容。哎，各位拜托哦，我们很多同学呢念到毕业真的很有人很夸张，连诉讼标的跟诉之声明都搞不清楚，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两个名词差别在哪里。拜托你不要犯错哦。诉之声明的定义叫你希望法院判决的内容，你希望法院怎么判，这个概念叫诉之声明。啊，刚刚诉讼标的的定义是你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个民法实体法上的权利关系，所以这两个名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你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个民法实体法的权利关系，这叫诉讼标的。那诉之声明指的是你希望法院怎么判，希望法院判决的内容，那这个叫诉之声明的概念。以黑板上这个案例来讲，请问你767要求返还 A 物，诉讼标的叫767索物返还请求权，但诉之声明叫什么呢？返还 A 物四个字。你希望法院怎么判？你希望法院判 A 物返还给你，返还 A 物的声明呢，就是所谓本件诉讼的诉之声明。就这个案例，希望你不要搞不清楚诉讼标的跟诉之声明这两个名词的异同点了。好，名词定义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请你回到第十页，注记在我们书本旁边。请问同学，立法者为什么要求你在状纸上要写诉之声明呢？这个书上呢漏写了，你注意在旁边。立法理由提到，诉之声明的主要功能在决定胜败诉，也就是上诉利益的有无。什么意思呢？只有你的声明被法院完全采纳，你才叫全部胜诉的一方。你的声明只要有任何一点法院没有采纳的话，未被采纳的声明，你就是败诉的一方，你就有上诉的利益。所以诉之声明最主要是在决定说当事人上诉利益的有无。举一个简单例子，我告你返还借款100万，哎，我的声明就是100万，你要还我100万，100万就是我的声明。 假设法院判被告只要还你90万的话，那其中你10万块的声明就败诉，没有被法院采纳。那你的败诉没有被采纳的10万块声明呢，你就有上诉的利益。非常简单逻辑后，所以立法者要求你当事人写清楚诉之声明，理由就是判断上诉利益的有无。只有你的声明完全被法院采纳，你才是全部胜诉的一方。否则你的声明只要任何一项任何一点未经法院采纳的话，你在诉讼法上就是败诉的一方，你那个未被采纳的部分就享有上诉的一个利益。这是呢立法者要求你写诉之声明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所在。好，功能看完之后，紧接着马上切入考题的重点，原则跟例外。这又涉及到89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正，那同学可以简单往后翻一下13、12页以下。89年修完之后呢，考题密集的出现，像12页89年民间公证人，那13页你注记一下92年北大法研的考题，14页97年台大法研等等，这些都是呢新法修正之后短期间内密集出现的考题。因为诉之声明的修正是最典型的学说主导立法，所以这一项目里面带有很浓厚的学理色彩在里面，法研所的考题爱考你，所以同学要把这些学说理论呢稍微了解一下。来，诉之声明呢，请问同学，89年啊诉讼法修正的重点在哪里呢？来，它的重点就是呢，跟旧法不同地方就是允许声明呢可以不具体明确。来，什么意思呢？各位看一下书上就知道。在旧法时代呢，教科书有一个铁则叫做诉之声明要具体明确，不得附条件附期限。这变成一句口诀，什么意思呢？旧法时代硬邦邦的，什么叫声明要具体明确啊？譬如说你跟我借100万好了，我的声明就只能写被告应返还原告100万，只能这样写，这叫具体明确。绝对不可以写说被告如果跟我道歉只要先还80万，如果不跟我道歉要还100万啊，如果呢不跟我道歉还骂我的话呢，要加收5%的利息。你声明不能这样鬼扯淡哦。为什么呢？你这样的诉之声明写法就叫做不具体明确，附了一堆条件。你到底要法院怎么判，判多少钱，一句话啦，哪有人在那边呢讲那么多条件，什么道歉只要还80，不道歉100，吐你槽还要加5%利息。这叫声明不具体明确附条件，这在旧法上是绝对被禁止的。所以我们旧法上一个口诀是声明要具体明确，不得附条件跟期限。但是新法的特色就是转个弯，准你呢可以先不用具体明确。但同学注意，新法这个例外还是从严哦，只有在呢我们学说判例所承认的书上所写的这5个类型呢，才例外的准你的声明可以不用先那么具体明确。好，那5种情形呢，第一种到第4种后面章节再看，我们今天只要讲第5种的例外。什么样的例外呢？你的声明可以呢先不用写的这么笃定，不用写的这么具体明确呢？目前同学应背就是书上这5种例外。那这5种例外呢，各位啊注记一下，第2种例外245呢，这是法条有明文规定的，1跟3则是学说创设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先讲法条有明文规定的第5种情形，89年增订后的244条第4项。来，各位看一下244条第4项的规定。来，法条怎么写呢？第3款的诉之声明在金钱损害赔偿之诉，原告可以先表明全部请求的最低金额，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随时可以扩张补充。不知道要补充的，法官还要主动阐明他，告诉他可以补充。来，这个条文什么意思呢？写起来人人会写，考出来你关键字要点出来了。 来，这个条文最主要是针对金钱损害赔偿之诉。那同学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这个详细的文字内容十一页到十二页有，但是把它浓缩起来写在你的小六法上。条文虽然写金钱损害赔偿之诉，但是最常用的叫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之诉。你把这专有名词注记一下。条文虽然只说一切的金钱损害赔偿之诉都有适用，但是在实务运作上最常见的是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之诉。为什么呢？来，我们就把书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立法理由呢浓缩简化翻译给你听，你就当作听故事，把整个修法的背景理论基础了解之后，等一下带你看题目就很好作答了。来，回到黑板上，金钱损害赔偿尤其是非交易型的。哎，什么叫非交易型啊？各位啊，金钱之债呢有两种，一个叫交易型，一个叫非交易型。这两个类型差别在哪里？有够简单，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之债指的就是呢契约所生之债。譬如说跟你签买卖契约，按你债务不履行，我跟你请求损害赔偿500万，金钱的损害赔偿，交易型的契约之债。又譬如说呢，跟你签一个委任契约，你执行委任书不小心有故意过失导致我受损害，我跟你告一个委任契约的债务不履行，哎，这些都叫什么呢？交易型的损害赔偿之诉。那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之诉，学说的讲法是，这一种类型损害的范围，当事人往往具有可预测性。很好懂啊，什么叫可预测性呢？我卖这个古董给你啊，如果你不给我价金的话，我顶多就是损失我们契约约定的100万价金，因为当初写好买卖价金就100万，你债务不履行的话，损害赔偿的范围我通常可以具体明确的估算。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因为债之关系我们的信任契约关系所生的纠纷呢，就算你不履约所生的损赔，通常也在当事人可以合理预测估算的范围之内。所以金钱交易型的损害赔偿诉讼呢，本质上来讲，损害的范围呢，当事人比较具有可预测性。可是相对的，非交易型就不一样。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之债呢，学者的定义是，它具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叫损害的后发性，这些都是期刊论文上的专有名词，同学尽量把它记起来呢，对你答题上面来讲会比较有料一点，写起来感觉比较学问。来，非交易型损害赔偿之债两个特色，第一个叫损害的后发性，什么意思呢？很好懂，譬如侵权行为，哎，我被车子撞了，我被人家撞啊，我可以告你损害赔偿，请问你这个侵权行为请求权性质上当然叫什么呢？非交易型的损害赔偿嘛，不是契约之债。所以非交易型的损害赔偿这种事实行为所生的债之关系，第一个在法律上凸显的特色叫损害的后发性，我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损害的总额。很好理解，我被你撞的时候呢，搞不好只认为车这个呢医药费皮肉伤而已，没想到脑震荡啊、脊椎病变啊、神经病变哦，这可能要3年5年之后呢陆续会发生，我没有办法在侵权行为完成的当下呢，我就立刻评估我将来一切的损害总额，所以具有损害的后发性。再来具有第二个特色叫证据偏债。什么叫证据偏债呢？非交易型的金钱之债，学者研究认为说呢，往往具有所谓呢证据偏债的情况。所谓证据偏债指的就是呢，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往往欠缺证明能力。你用字面就知道日文翻译过来的，什么叫证据偏债啊？证据都集中在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 反而要负举证责任那一方呢，往往难以提出证据。很好懂，譬如说侵权行为，请问同学，人家从背后开车撞你，你被撞了一刹那天旋地转的醒来，就躺在加护病房了。人家问你说，哎，你怎么被撞的？看见鬼了，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被撞的？背后又没有长眼睛，砰的一声我就被撞了。那你要我举证责任，证明说对方撞我有故意过失，我连整个肇事经过我都没有看到，我如何去举证对方有故意过失？同样的，像这个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所生的金钱之债呢，往往也都具有这种证据偏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呢，为了要因应纷争事件的特色，所以在89年的时候呢，邱老师大笔一挥，这个244条第四项就是采邱老师那套理论。什么理论呢？来，同学今天听第一遍，等一下呢，我们的上册结束前呢，这大概是2-3个礼拜以后的事情了。上册结束之前呢，第一章序论会再详细的把邱老师这个理论再讲一遍。今天你先听一次就好了。89年呢，民诉修正的时候，244条第四项就是邱老师主导的，法理基础就是采邱老师那套所谓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来，什么叫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呢？这个专有名词，请各位用力的背起来。考卷的时候不要，考试的时候不要啰里啰嗦写太多白话文，你就把这个专有名词简略要提上去，分数就拿到了。什么叫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啊？邱老师的核心理论认为呢，我们的法律制度设计要量身定做。他很反对用单一的标准解决人世间所有纷争，所以何谓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啊？他的指导上位的法理思想就是，我们要放弃说用一套统一的标准去解决一切人世间纷争，因为每一种纷争事件都有它不同的类型特色，所以我们最好的立法方式是量身定做，因应各种不同纷争事件的类型特色，妥善的适用制定不同的法律呢，来因应这种呢不同类型的纷争事件。只有你量身定做后的法律制度呢，才是最适合解决细争纠纷的一个民事制度。好，不过同学听到这边就知道，这个叫理想。什么叫理想呢？如果要完全做到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那我们民事诉讼法条文笃定超过5000条，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不同的纷争事件要量身定做哦，所以裁判分割购物之诉，为了因应这个事件的特色，要量身定做一套法典来处理。给付租金的诉讼也有给付租金的类型特色，所以租金的诉讼我们要另外独立一个章节来量身定做它的诉讼审理。如果你真的要落实邱老师这套理论，每一个不同纷争事件都要因应它纷争类型的特色，妥善的适用不同的法规范来解决的话，民诉这一科至少超过5000个条文。所以啊，邱老师自己也讲，这有点类似世界大同的理想主义了。在达到这个理想的阶段呢，至少可以笃定的告诉各位，在你有生之年绝对达不到这个理想哦，所以只能够呢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怎么样循序渐进呢？先就大家有共识、比较没有争议的类型呢加以成文化，其他的类型则委由时间呢由学者跟判例慢慢形成。所以呢，第一个形成共识的就是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事件。这个事件国内学者讨论10几年，说这一种纷争事件的类型我们大家没有意见，判例学说都说这种类型有刚刚所讲的这两个特色，损害后发跟证据偏债。既然大家针对这个类型首先达成共识，那我们民事诉讼法就首先针对这个类型量身设计条文。设计出什么条文呢？来串联一下89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正。第一个呢， 各位现在看到244第四项，不就是最典型的邱老师这一套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的具体化的措施吗？什么叫损害后发性啊？我被撞的当下没有办法评估我到底医药费要支出多少，所以诉讼法就量身设计第四项怎么说？准你在起诉时先表明最低金额，你被撞当下可能只有医药费10万块，那就先告10万。将来诉讼审理中，你发现你一大堆后遗症，一下要脑震荡，一下要脊椎病变，后面额外呢陆陆续续发生的损害，随时扩充你的赔偿金额。你不懂得扩充，法官还要主动阐明你。这就是244条第四项，起诉表明最低金额，并且科予法院诉讼中阐明扩张的规定。本质上前导的法理思想就是基于损害后发性所谓的量身设计的配套措施。紧接着你再看证据偏在，负举证责任方往往不具有证明能力，所以后面举证责任章节会提到。89年同时修正了举证责任的规定，这个你今天看一下记起来就好，详细内容证据章节会讲了。277条但书，授权法院弹性调整举证责任，所以可以不必另由加害，不必令受害人负举证责任，可以例外的由加害人负举证责任。这是后面证据章节里面277条但书会提到的。甚至你再看来有一个法条，你先前看过，但是今天的来讲反而你比较好懂。89年有增订222条第二项，这我们上上礼拜在讲到了自由新政主义，提到你现在再复习一遍就知道整个理论修法的背景何在。哎，这个条文89年为什么增订啊？看一下22条第二项讲什么。当事人已经证明有损害，我证明我被车撞了半身不遂，但无法证明数额，我不晓得我半身不遂，我这下半辈子到底要能支出多少看护费用，我都不晓得了，无法具体证明数额或证明有重大困难，这不就是因应证据偏在难以证明的类型特色吗？那有这种证据偏在难以证明的类型特色时，法院可以审酌一切情形，直接依自由新政主义职权酌定数额。我也不要你一一列举的单据说你将来要支付多少钱，不用，我就靠直觉职权裁量自由新政定一个数额。所以这种呢无待当事人举证，法院得自由新政定损害赔偿金额的制度，本身背后的法理基础就是邱瑞光老师这一套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为了因应这种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事件所具有的证据偏在的类型特色，在整部诉讼法上量身定做条文，所以完整的把整个立法的背景呢前导的法理思想跟同学介绍，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44条第四项呢在89年会增订，特别针对金钱损害赔偿的诉讼有一个起诉时呢得仅表明最低金额这样的一个特殊规范所在。好，以上我们就把244条第四项呢89年修法的背景对应邱老师这个呢抽象的理论呢跟同学完整说明一遍。那提醒你，这个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完整的说明呢我们序论还会再提到，各位今天只是先呢初步接触了解一下邱老师这个专有名词这一套理论的一个内容。好，那中场休息前呢各位再往后翻。来12页以下呢这个89年民间公证人啊还有13页92年的北大法言呢，那这一些部分就是呢结合一些呢学说的论述，还有呢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一部请求理论。所以呢后面这两个研究所题目你要看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法条以外纯学说演进的理论。那这个东西呢，研究所考了 N 遍了，看来时机成熟了，已经形成通说的见解了。所以将来各位在国家考试呢，出现的频率蛮高的。所以这个部分呢，相关理论的介绍，我们就等了休息之后呢，我下段时间再跟同学详细的呢，把期刊论文这些概念跟你做一个整理说明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